爱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消息。昨天是亚运会的第四个比赛日，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羽毛球的团体大战。最终，中国男队以3-1力克东道主印尼，拿下金牌。而在女团决赛当中，中国女队遗憾地以1-3不敌日本，屈居亚军。同样出战团体的中国男女体操队分别获得了冠军，而中国男排也是先输后赢，3-2大逆转战胜泰国。此外，中国女足以2-0击败了朝鲜，值得庆祝。但是中国女子垒球却以1-14惨败给了世界强队日本队，虽然输球正常，但如此悬殊的比分同样需要总结。武术比赛当中，中国队再添2金，但是在皮划艇、公路自行车、击剑、跆拳道、摔跤等项目上，中国选手都只收获了银牌。最后还是要来关注亚运的泳池。昨天的8个单项当中，中国选手获得3枚金牌，日本选手拿下4金，双方的较量仍然焦灼。再来关注其他新闻。9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将再度上演。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一部古希腊喜剧作品。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执导，并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北京两大国际书展，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昨天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童书成为一大看点，请听报道。 原来是我的好。 今年的绘本展展览面积扩大到了3000平方米，不仅可以现场看表演、听故事，还展出了约10000种绘本。妈妈严宁就带着孩子丁丁翻看着 DK 趣味立体百科动物类。 平时买书也不知道该买什么，过来看看有好的话，可能就买一些自己在我们家看的。 绘本展现场划分出了很多小区域，有大师书房、小语种、原创区，还有怪兽主题、经典故事主题等，让小读者在特定的情境中阅读。4岁半的悠悠就坐在小帐篷里看着书。妈妈彭晨光说， 这个图书馆好好啊，然后进来的时候一直在说，你看这儿就有一个小帐篷啊，有个小灯啊。 绘本展还为6到12岁的孩子增加了科普圈。此外，整个展区里书的看点也不少。绘本展策展人王依然表示， 科普圈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出版社合作的，包括那个清华大学出版社、普普兰、DK、小语种，那2面墙都是涉及到韩语、日语、德语、意语、西班牙语，大概13种语言。 除了绘本展，两大书展上多家参展商都带来了众多适合青少年的新书好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沈石溪的《狼王梦》最新推出了经典的珍藏版，这个郑渊洁的《鼻祖传》它出版了40周年，我们推出了一个荣耀典藏版。 而主要做绘本数字化的一元青菜带来了图书和音视频产品，扫描书上的2维码就能听到书中的内容。项目负责人张子健介绍， 一年故事我们现在做了300多种吧，非常好看的，我觉得梅子涵老师的《敲门小熊》，然后像一元青菜成了精的是北方民谣。 两大书展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举办，将持续到8月26号。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 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在周四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餐厨板块。今天哎呀，我们这位嘉宾发的这些图片呢、他居然是昨天深夜发出来的，幸亏我一般是早上有转微博的习惯，不然的话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应该会夜里觉得饿睡不着。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餐厨板块的嘉宾，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大家好，我是 RT 金宇琛。 对，我就叫你宇琛吧，不然我老说 RT 就是又要被听众说有没有中文名字，能不能好好说中文。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对，我叫他宇琛啊、也可以叫他 RT。 那这个 RT 今天发了这么多的冰淇淋图片，你想干什么？跟我们说说冰淇淋。其实很多人说冰淇淋，难道我吃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吗？我还不知道它的分类吗？我还不知道它健不健康吗？我们今天要说的到底是冰淇淋的哪一个方向？ 就是很多人心里边冰淇淋的分类是这样的：奶油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还有 巧克力冰淇淋， 对，草莓冰淇淋，然后 朗姆酒冰淇淋， 对对对，这就不错。就可能就是按照巴西你或者哈根达斯那个口味来分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恰好不是按口味来做分类的，我们今天说的是冰淇淋的种类。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各个国家尤其在西方嘛，就冰淇淋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口感，还有就是女性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的问题，那吃了长不长胖 的 问题，对，它都会有。现在甚至有零卡路里的冰淇淋。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分类，你看大家说我们要什么品种的冰淇淋，今天我们说到品种的时候，品类的时候，也不是依据口味来区分的。 对对对 啊，不是给你来个芥末冰淇淋尝一尝。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特别好的口味，就大家不常吃到但是特别好的口味。 嗯，这个是我们乐享生活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就是如果你都知道了，天天吃香草，天天吃巧克力， 对对对， 口味 这太常见了。 对，又有什么乐趣呢？我们发掘一点新的乐趣。那在微博上面呢，我们的宇琛也是发了九图啊，忽略掉我那张的，其他的图片呀，都跟我们的冰淇淋有点关系。嗯，我这张也有点关系啊。我是一个爱吃冰淇淋，但是还没有搞清楚冰淇淋分类的人，所以我被放到了第九张。今天我们的九图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冰淇淋，其实按照种类来分呢，它又可以分成大类啊、小类。哎，今天大家可以 在学到一些冰淇淋知识，以及说怎么样可以吃到稍微健康一些的冰淇淋，这个方向啊，我们去努把力，争取让大家了解到更多关于冰淇淋的品类。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啊，用那些冰淇淋的颜色来治愈一下你们上班的忧郁吧。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你最喜欢哪个品类，当然不单单是口味的这个品类，哎，以前吃到的或者在哪个地方吃到的冰淇淋啊，特别特别的美味，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做推荐。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三千摄氏度说，问我今天怎么了，嗓音貌似有点不对，还是因为我自己很久没来，长时间没听的关系，听得有点沙呀。啊，对，因为你们老不给我留言啊，我这积极性不高呀，声音就略带沙呀。你们的留言变多了呢，我这心情变好了，哎，可能就会好一点啊。你确实很久没来了。世界杯说这个夏天的尾声了，都要开始做总结，就总结冰淇淋了。对，其实说到夏天才能够吃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吧，二弟。 你看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厉害了。 东北大阪是吧？ 哎，你们没有见过那种图吧，就冬天的时候，东北人拿一大的那个冰砖，就很大很大，像一墩那种水泥墩一样这么大，中间铲一个槽子，把冰棍直接往上面放，然后就可以卖。冬天或者就把箱子搬出来，这也不需要， 就放在地上， 对，放在地上就可以卖了。就是就所以说冰淇淋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它只是作为一个餐后甜点，就对西方来说是餐后甜点。 嗯， 那其实真的是一年四季在哪里都可以吃的，要不然你想卖冰淇淋的，要不然就一年只能做那几个月生意。 而且现在冰淇淋啊，它就我们到夏天当然是因为天气热， 对对对， 哎，它有承载了一个解暑的功能， 对 啊，降温的这样一个功能，但其他的季节或者是哎我们在餐厅里面就是这一顿饭要结束了，我们进入甜品阶段，它不单单会给你上一个球啊，它会辅助到其他的甜品，它有一点点是有一个辅助作用的在。 尤其现在特别讲究那种盘式甜点嘛，就是它这种甜点的时候，它是端上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摆盘，比如它这块蛋糕的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冰淇淋球，或者就把这冰淇淋球直接放在那个蛋糕的上边。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我觉得这个最常见的冷热搭配，熔岩蛋糕，熔岩蛋糕配冰淇淋球，熔岩蛋糕不是非常烫吗，它一切开里边是流出来的巧克力，熔岩状的嘛，然后旁边就会配一冰淇淋球。 我也吃过这个甜品， 对，这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 嗯， 对， 而且你就是你咬一点点那个冰淇淋，配上那个熔岩，那个味道真的 很棒，很棒， 很难形容的棒， 因为就是一种半融化的状态嘛。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它不是它的口味，冰淇淋口味是比较那种酸有果味的，它去搭配一些稍微比较甜口味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巧克力味的东西，它就有一种解腻的感觉，搭配起来的口感是会很好的。 嗯，好，刚才我们又说到了不仅仅是夏天可以吃冰淇淋啦，因为北京已经立秋了，到了晚上竟然还挺凉爽的，所以大家现在觉得哎，是不是冰淇淋就会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然后囤积三个季度以后再拿出来，其实不是的。而且我们冬天的时候可以去南半球吃冰淇淋。 对对对， 想吃反正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啊。说小时候呀没有那么贪食冷饮啊，那现在呢一个夏天也就吃两三个吧啊。你生活的真的很健康哎，这位同学， 好佩服。 对，好佩服。因为刚才我跟二弟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到小时候吃冰棍儿的事儿。 对，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冰棍儿啊，它其实是，对，它其实是哎什么啊，我就让二弟跟大家解释，因为二弟今天带了一本书，这本书里呢居然可以很科学的从食品学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冰淇淋这个物种啊。微博想要继续跟我们聊天，看到二弟带来的冰淇淋的图片，每一张都很流口水啊，除了我那张以外。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好吧，我们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大的分类，在冰淇淋的这个， 我们一般来说大的分类，最大的分类就其实是两个， 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就说的 ice cream，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 gelato， 啊，这个你要应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冰淇淋嘛。然后 gelato 的，它其实是，是中文翻译一般有的时候会翻译为意式冰淇淋， 嗯， 啊，然后为什么叫ice cream， 为什么叫翻译成冰淇淋呢？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很神奇的方法 ，ice 它前面直接翻译冰嘛，没错，但 cream 在广东话里边，它就翻译成了就是麒麟，冰淇淋的麒麟这两个字， 嗯， 然后它是这么翻译的。但 gelato 的话，它是根据之前的这个冰淇淋的来说，前面加了个意式冰淇淋，因为确实在意大利的话，意大利语里边 gelato 是代表了所有的冰淇淋都叫 gelato， 但是出了意大利，在其他国家就会把单独把意大利特有的那种意式冰淇淋称为 gelato， 其他的又称为 ice cream， 这是主要的两种。还有一些小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吃到的那种，冻酸奶 frozen yogurt， 嗯， 它也算是一种冰淇淋，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种东西啊。还有一种是，就是大家有看抖音吗？抖音里边的那种 短视频，我没看过，你可以说一说，可能有朋友看过。 就是有一大叔拿着那个冰淇淋给这个小姑娘，然后呢，小姑娘以为拿到了，她手一抖，歘，哎，那冰淇淋 就倒过来， 对，倒过来，反正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其实就是在那儿挑逗那个小姑娘， 炫技呀， 对，就是炫技。那个呢，就是土耳其冰淇淋。因为只有土耳其冰淇淋可以做到它那个样子的粘稠度，就是它很有很强的弹性和粘稠度。那是 我一直以为粘稠度最高的是意大利。 不， 哦， 它还有弹性，因为在它的那个 弹性， 对，它也有弹性。 嗯， 在它的那个土耳其冰淇淋里边，它有一种粉类叫做蓝金粉，蓝是兰花的蓝，金是金块的金。 嗯， 它这种东西呢是在中东土耳其地区特有，它有时候会加到咖啡啊奶茶里边，它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浓稠，然后它的里边加的有很多这个，所以说它的冰淇淋会有很强的弹性。 但这个蓝 金粉，它可以用 它的勺，它是 特有的，我们这边 不是一种纯植物的， 对，纯植物的 啊， 对，它就是一种金块状植物来制作，就像我们这边魔芋。这你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好，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大类，感觉好像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的冰淇淋都可以叫 ice cream 了。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画了个地图，然后呢， 对对对对， 把意大利拍在那儿，说好，在这个范围内叫意大利意式冰淇淋或者意大利冰淇淋，然后抛开这一块，其他的部分都给它涂成一个颜色，都叫 ice cream， 就叫冰淇淋。 因为现代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冰淇淋，它是主要是起源于意大利，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食谱书上，就是记载的，这是意大利出的。最早。 那我们吃到的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有各个连锁店啊，比方说哈根某某这种，它也算是起源于意大利的。 好像不是， 然后经过了一些改良。 我没记错的话，哈根达斯好像不是， 不要给他做广告 啊。哈根某某他好像他不是意大利行，也不是美国，他好像是个波兰人还是捷克人，然后到后他这个人跑到了美国去，然后反正这是一个故事，大家自己百度吧，我原来看过。 总之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类似于， 对，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大部分盒子装能够买回家的这种冰淇淋， 或者我们自己的巴喜，这能说一下。 对对对，巴喜这种冰淇淋，它其实呢，是经历过工业化之后，能够大量制取冰淇淋之后，我们被改进过的这种冰淇淋。 它偏美式吗？ 对，它就是偏美式。而且就你知道每一个行业会有一个某一个行业的准则。比如说在美国它有一个美国农业部对冰淇淋有明确定义，它的要求里边就是说这个产品必须含有20%的奶油以及10%的牛奶。这是下限。你可以比这高，但你不能低于这个。然后所以说，但是意式冰淇淋里面也许不用奶油，只用牛奶，甚至于连牛奶都不用，就是它的卡路里就会非常低。因为它完全用水果啊或者坚果这样的东西来制作。对， 哦，那这个意大利冰淇淋其实我们在北京市场上面也会看到，我们待会儿可不可以教给大家一些评判的标准，因为 可以啊可以， 对，我觉得有一些商店可能会打着这个旗号，尤其是听完我们节目以后，很多朋友都会上街去找一大意式冰淇淋，说哦这个会更健康啊，然后没有奶油啊，甚至有的连牛奶都没有，就是非常健康啊，靠这个果子呀啊这个果仁啊去给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定就很健康，去找。但是呢我们也要考量到说有一些商家可能只是打了一个这样的噱头，不一定，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评判的方法啊，比方说从口感啊，从它的外形上面来看。当然我们现在也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找，因为我们发来的这几张啊酒图当中的所有涉及到冰淇淋的图片当中，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意式冰淇淋，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哪几张图片能够算得上是意式冰淇淋，看起来好像应该是没有奶油的成分，牛奶成分比较多，或者是甚至牛奶都没有，非常健康的，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留言。我们哎呀这个答对的全都选出来的，要不然我请一顿冰淇淋吧，我请。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你看有朋友说记忆很深刻又很美好的小事儿，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到北方去走亲戚，然后呢在游乐园，重点是春节啊，那就是冬天喽，在游乐园的门口啊，妈妈给买了甜筒，第一次在大冷天里吃冰淇淋，冰凉的口感乐享无限，让我亲一下口水。还有这个有东北的朋友来了啊，说今天是聊冰淇淋嘛，那我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老家的油炸冰淇淋。油炸冰淇淋我这个我每次都是看到还没有尝过，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且你自己知道吗？东北这种油炸冰淇淋 是这样的，它这不光东北有，现在全国哪儿很多地方都有。我小时候 就是好像是小吃街上就会有。 对对对，我也吃过。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把冰淇淋外边裹一层面粉， 嗯， 因为它你冷的，它油炸的这个是高温快，速度非常快 啊， 它只是把外边那一层给炸，就是炸。炸熟了，紧实了， 嗯， 里面的那个冰淇淋还没化，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我可能吃过，但是印象没有你说的这么深刻啊！我可能没有吃到你们东北的那种美的冒泡的油炸冰淇淋，还有这个说大脚板雪糕哦，这个我们小时候吃。雪人雪糕大脚板是什么，给我们发张图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在广告时段继续的来看我们冰淇淋的图片，也可以跟我们聊天，在半点也就是十点半钟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五。当酒最初被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候，就不是用来充饥享乐的，远古时代这样的创造肯定是难以普及的高端科技，它凝聚了大自然的一切精华，不仅仅是果实，还有水分与阳光，还有温度与湿度，时间与土壤，还有人的心性与前进。当大自然中的这一切都融为一体并发酵酿化后，就成了酒，所以酒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精华的关照浓缩。当人们对大自然保持了敬意时，酒也就具有了神性。尽管我们还不能排除最初的酒也是用来让人饮用的，但是最初的酒是用来祭祀与祈福的却是毫无疑问。国之大事，在祭在荣，祭需要各种祭品，比如动物牺牲、食物果品，这些东西或许可以更换替代，但唯独不能或缺的是酒。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可以酿酒，当世俗化的工业生产还没有形成时，酒的神圣感一直存在着。古人对造酒非常重视和讲究，不仅对其器皿原料有严格的要求，时间节令也不能有任何差错。据说在盛夏时节是不能造曲的，因为这时的气温过于炎热，酒曲容易酸腐，这样的酒就不能称其为酒。 而到了秋天，桑叶飘落的时节，时序转换，节气渐寒，人们又开始了酒的酿造。似乎酒并不是一种任意所为的产物，酒的酿造必须与自然的变化保持同步。直至今日，杏花村仍然保留着在农历九十月间桑落时节开始酿酒的习俗，其中就有排于桑落之辰，故得其名的说法。这一时刻酿的酒，蓝熏麝月，自成心意。当年杏花村一泉涌酒坊的杨德林先生把汾酒酿造法总结为这样七句话，他说：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实，高粱必得其实，器具必得其节，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他强调的是酒与自然之间的密约，必须把造酒与自然特征结合起来，制造酒曲必要得其时，在最合适的时序才能造出最好的酒曲。古谚有水为酒之血，名酒必有加权。以酿酒所用的水而言，杏花村的水极为独特，特别是深明亭旁的古井尤被称颂。这井水并不是随便的水，是从村后紫下山而来的地下泉水。汾阳古称西河，紫下讲学所在地被称为紫下山，是吕梁一脉，其上森林覆盖，植被繁茂，能够把时令雨水充分地渗入黄土，再经过地下矿物质的作用使水发生变化。当它们从紫下山中流出时，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水，而是其味如醴，适合酿酒的甘泉。当地有汾酒曲盛赞此水，说神品真诚酒韵江，居然千地无能量，深明亭畔心涛景，水虫依稀亚蟹黄。就是说，用同样的方法到其他地方使用别处的水，就再也酿不出同样品质的佳酿。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4006068866，以上仅剩2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这个算啊， 很常见， 我觉得是算， 对对对， 因为它上面那个部分真的是冰淇淋嘛， 对对对， 嗯，而且也确实给解救了很多不爱喝纯咖啡的朋友， 因为一时哎，对，那个很胀胖友，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原来在咖啡就上大学的时候在咖啡馆做过兼职，就是冰咖啡会比一般的正常的加糖的咖啡还要甜的多，你因为在、嗯、拿着。在吃冰的时候人对糖的敏感度会降得很低，然后如果你把冰咖啡放到常温喝一口能齁死。 好啦， 它里边是加糖的、哎、 我们又给大家，因为昨天还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链接，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所谓的潜规则，比如说不要得罪厨师，不要得罪服务员，里面有头发你就不吃就好了，默默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之类的吧，巴拉巴拉说了很多行业的一些就是可能行业内部的人都会知道的。 嗯， 就像刚才 RT 说到的这个，你以为你喝了一杯冰美式啊，什么冰咖啡，然后 就是尤其 加了很多 加冰，一般加奶油加这个 拿铁， 不一般冰拿铁冰那个可以做不糖不加糖嘛， 嗯， 但是就我刚说这种冰咖啡上面加冰淇淋一般都是甜的嘛，里面有很多奶和那个甜的，它里面都会加糖浆， 嗯， 就是糖浆哦，不是加糖。 但是有，因为我很少喝雪顶咖啡啊，我一般就喝热的。嗯，已经有上面雪顶的那个部分的冰淇淋了，下面还要再加糖浆吗？ 嗯，但你冰的时候喝，你不会觉得它很甜的，你把它放回温，你试一试。 试一试啊！刚才给我发啊，这个雪顶的敢不敢放到常温试一试？但是因为是这样，你常温的话，那冰淇淋也化在里边了。 对对对， 对吧？那更齁，嗯，本身就很齁啊。还有我问这个大脚板的雪糕，这个。发了一张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大家可以在微博的我置顶的这条微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粉丝群了，太萌了，关键是拿着那个大脚板的这个小朋友太萌了，一脸的骄傲，怎么着我要吃了个大脚板就是人生赢家了是吗？人生赢家啊。这个哎，你说的这个大脚板的冰淇淋跟我说的我们那个雪人 是一样 是吧，小学生冰淇淋 形状不一样 啊，雪糕是一样的，我觉得感觉应该口感是一样的，只不过说你们做成了大脚丫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小学生的这个样子而已啊，戴了帽子的小学生。嗯，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到底哪些是意式冰淇淋啊，那你们都没有说吗，意式冰淇淋哪一个是，好像大家都比较关注那个甜筒去了，就因为我们酒图里面有很多张都是有这个叫什么 甜筒，就是 蛋筒的啊，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个甜筒，待会儿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说一说甜筒，哎，为什么冰淇淋要装在甜筒里面，哎，为什么呢， 嗯， 啊，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像也没有思考过，今天 RT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个环境飘飘璇说觉得麦当劳的甜筒很好吃，嗯，其实人啊，我觉得就怎么说呢，这个记忆的味道是很神奇的， 嗯， 啊，你比方说第一次，或者是你第一次有印象觉得好吃的东西，你以后真的会持久的觉得它很好吃。我相信这位朋友在第一次吃到这个麦记的甜筒的时候，一定是那天的天气也不错，心情也不错，啊，然后还可能会有很让你高兴的事情，所以这个味道就哎。会很愉悦啊，让人很愉悦。好啦，你们这动不动就开始回忆小时候，为什么冰淇淋都是小时候吃的呢，我也很纳闷，微博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冰淇淋的事情。嗯，然后了，你也可以提出你们的疑问啊，比如说为什么冰淇淋一定要加一个蛋筒这样甜筒的基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也欢迎大家尽量的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这样的话我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第一时间帮你们念出来。这位给我发私信的老满同学，我觉得也要帮他念一念，因为他在回忆他的初恋情人呢，就是哎呀，回忆初恋的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念一念。说97年、哦，香港回归的那一年，说1997年，哎，遇到了初恋，那个时候呢是北电的学生，啊，说生活圈子比我洋气多了。他说呢，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在建国门的一家哈根某某，哎，你们真的很顺应我的这个说法呀，他真的是打出了哈根某某店这几个字给我。反正你打那几个字，我也会念哈根某某。说跟他说啊，那个时候吃了97年的时候，吃了500多块钱的冰淇淋。他当时我根本不信，说这冰淇淋怎么能吃500多块钱？我觉得我刚才跟 RT 商量了一下，我俩一致觉得他可能带去的同学有点多，因为毕竟1997年就物价，对呀，啊，嗯，可能是带了一个班去， 对，因为我 吃多少？ 我现在物价比原来贵嘛。 嗯， 我印象中，我大概五六年前，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外滩哈根达斯的旗舰店，我和前女友我和前女友两个人， 干嘛要加钱字？就是你们这些 人、啊、我和某朋友，我和一个朋友，我和某朋友在那儿吃。也就才花200多-300块钱两个人、 哦、对，我也觉得这500多应该是很多同学一起吃的啊。今天是关于前女友的一个故事吗？你们都啊，这初恋女友啊，好了，嗯，说现如今6岁的女儿吃哈根某某就跟小时候吃5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一样习以为常，为你鼓掌。对，就是吃小豆冰棍嘛，我觉得就我们的就是爸爸妈妈的小时候和我们的小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记忆，那个时候的5分钱其实真的量化成现在的物价也差不多吧，跟哈根某某 那就不那时候5分钱也不便宜了， 对呀、啊、就跟哈根某某现在差不多嘛。嗯，好，嗯，这个终于有人开始说意式了啊，说图四是意式吧， 是 这背景不是水城吗？是 是，就是。 但是我刚才跟RT说，我说这也不能够严格的说，我说因为现在啊，好多旅游景点都能做出这种感觉来，不一定你只有威尼斯才是这样。 还好吧，其实这个图它还有另外一张图，我放了、嗯，就它翻过来又拍了一张，那上面写的 Italy。 那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冰淇淋也能做。 对，然后还有图五，其实也是意式冰淇淋， 还有图七呀、 啊，图七， 对啊，图七多正常的一个， 对对对， 嗯、常见的、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哎，对，大家想不想知道以前古代人怎么做冰淇淋？ 好想知道，就是 好配合你， 因为这个。冰箱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明？ 怎么都是近代，最近100年的事儿 啊！我之前就是看最近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追《延禧攻略》吧，追《延禧攻略》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说那个时候也热呀，天儿也热是吧？ 嗯， 皇上呀、嫔妃呀，想吃点冰的东西，当然这里边也会给大家解释了，说拿冰块出来怎么放在一个冰盒木头盒子里边，然后那果子就变冰果。好，请问那冰块哪来的？ 就古代做冰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就从冬天保存冰。嗯、现在北京有好几个冰库，窖现在还在啊。 嗯， 啊对了，包括现在故宫里边也还就是当年有的冰窖，就午门进去，在太和门的西边就有冰窖。 嗯， 它那冰窖呢，一般要么就是处于半地下，要么就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半圆形的一个圆顶。它这个冰窖里边呢，它会在冬天把冰采过来，在水质比较好的地方把冰采过来，然后呢它上面会铺设非常厚的这种毛毡啊，这种隔热的材料，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它虽然也会融化，它肯定会融化，没办法，但是它比如说它采一半，采那么多，它还留有一半，它这一半就可以拿来出售。嗯、然后到像清朝的时候会给官员还送冰， 嗯， 就作为夏天的一个 福利， 对， 发冰啦， 对。然后那你知道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它夏天也没有冰、嗯、啊，不，它冬天也没有冰，它怎么来做冰呢？ 也不下雪啊，那怎么办？ 对，那就是用硝石。大家知道火药的那个硝石，在、 嗯、 中国人就会认为硝是至阴之物，就是物质里边阴阳嘛，它作为阴到极致的东西。火药它认为爆炸原理就是硫是至阳的，至阴和至阳的东西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木炭去点燃，两者相冲，没有地方释放就爆炸。那个硝放在水里边，它会产生化学反应，就会吸收大量的热能，然后能让水变成冰块。 嗯， 他用这个方法去制冰，而且他可以用制出来的这块非常冰的， 是直接把那个硝石放在水里。 你是不是想说那水就不能喝了？ 对呀、啊，那 你想啊，比如说我 那冰块干嘛？ 不，你要这么想，我都说了 扇扇子吧。 对，比如说啊， 嗯， 你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小盒，把硝放进去，这块里边是不是就冻成冰了？ 嗯， 但你把这个小盒子都是放在一锅水里呢。一缸水 就是让它再去传导， 对，就是拿它当一个冰种去吸周围的热就可以了。 我才不相信把它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效果有那个消食那么直接吗？ 这样我刚跟你说 它至少能只能降温吧， 它就是吸热嘛，它就能吸收非常大的热嘛， 而且它这个过程它可以用你之前做好的这一块的冰，因为它非常的冰嘛，所谓叫冰种去种冰，就不停的让这个周围的水结晶起来。 冰种重冰，哎，好了，还是我们现代人生活比较幸福啊，至少有一个东西叫冰箱。哎，说到这个，就是靠这个消食，哎，在没有冰箱的时候让水变成冰。二铁刚才还给我在这个书里边啊，这个很食品学的一本书，还有一些历史记载的东西。这个做冰淇淋的事儿也很有意思，我们跟大家说说，是1几年来着？ 1934年，然后当时《纽约时报》的。3月13号的《纽约时报》，大家有的这本，翻出来啊。 嗯， 然后说，当时美国驻扎在英国的飞行员，当时美国人不是有那个，有一款轰炸机叫做空中堡垒嘛，也叫同温层堡垒。 嗯， 应该叫 B-25。 嗯， 然后呢，他们的飞行员特别的好玩，他们把那个，做冰淇淋的这个混合料，就原料啊，先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等到这个飞机飞到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他把它放到那个炮塔那高空炮塔，因为大家知道很高的高空就非常冷了嘛，可能就是零下多少度。 对， 到那的时候，那飞行员就在那开始搅， 就是 搅动，他就在那开始搅动，搅动，搅动，因为又冷嘛， 嗯， 搅动，搅动，好，等这飞机下来了，冰淇淋做好了， 他开始搅。 对，就是， 全程都不用开飞机是吗？全程都要搅冰淇淋。 炮塔是要去，开飞机啊，它还有一，还因为它这种 分工， 这种飞机它还有，对对对，它有的人闲嘛，他要， 你是开飞机的，我是搅冰淇淋的，咱俩上去分好， 对， 下来分享之是吗？ 对，就是因为美国人印象都比较 乐观啊， 对， 那种 过得比较开心 啊。这是1934年的《纽约时报》的记载啊。你看，这是说到要吃冰淇淋这件事情啊，也就是怎么说呢？什么样的方法都用上了，然后呢，什么样有意思的方法也都用上了。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也可以做啊，然后开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做。 其实现在，大家能够经常能吃到冰淇淋，其实要还是因为现在的工业化。如果没有现在的工业化，冰淇淋还是作为一种小众的，很那个小规模产量的东西才能吃，因为它必须现做，而且产量又小。就是因为有了工业化，比如说制冷的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搅拌的技术。大家知道，在过去做很多甜点的师傅都是胖乎乎的，膀大腰圆，因为需要力量。那后来就产生了很多机器能代替人工去做这些东西，那就能把这个产量给提上来。 嗯， 哎，加上我刚说的就制冷的这个技术很重要。 哦，好，有朋友问了啊，这个自己经常做是不是就不爱吃了？一边做一边吃是不是就做不成冰淇淋？一边做一边吃，那你得问那个1934年那个《纽约时报》，是不是一边嚼自己还一边吃呢？那个大美国大兵，这个问问 Artie 吧，因为他是自己经常做，你还爱吃吗？ 还是爱的吧，就不会，你不 对 那个爱是觉得你爱就每样东西没吃过都愿意去尝试。 嗯， 那自己做的东西偶尔会去尝，但你不会说，就拿它当饭那种，明白吗？ 啊， 还是把它当甜点。 对，这个吃的多的分量啊，还没到这个。哎，好，嗯，还有这个说了，刚才不是发了一个雪顶吗？说这个不太贪甜，而且呢对发胖无感。因为从小到大都特别瘦，你这个是发来刺激我还是刺激小胖的？而且今天放张自拍给你们看，说当然了，健康要保证，所以自己喝雪顶咖啡从来不加冰。 啊？不加冰还是不加糖？ 就不加冰块吧？他是不是意思是说他 雪顶 咖 啡你给你的时候，那个咖啡就已经是冰的了？ 真的吗？ 对啊，他是 因为我不喝冰的，所以我还 是这样的，就是 他 是这样的，他是先。调好嘛，调好的时候是热的，它会在那个杯子里先放冰块，它冲的时候冰块一边融化，那个就已经变成冰了。你在外边吃喝这个饮品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因为热的东西才能叫融化，那个味道才能进去了以后，但你要把它放到常温，就是少放一点冰。 嗯， 如果你要冰的话就是多放一点冰。 他的意思可能是雪顶咖啡它那个下面的热咖啡他要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加冰淇淋吗？ 不太懂。 就是直接在一杯热的咖啡上面扣一个冰淇淋，这不 能，那不就很快化了吗？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商店还是可以给做的，是吗？就是我不需要下面的咖啡是冰的呀，我用冰淇淋去降温不行吗？ 很少有这种吧，一般就、 哦、 如果他不给你加的话，那个 会买来的好，或者是 Arti 刚才意思是这样的，是说简单一点，如果你买了这个雪顶啊，从第一时间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下面的咖啡已然不是热的了，那它就一定是靠冰块来给这个咖啡降的温，是这意思吗？ 对， 哎，那所以呢，就是也会有点，也会放一点糖浆，这是它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吧，简单一点说。 嗯哼， 好啊，这个还有人说了，现在逛超市啊，要买就买巴西，尝过一些所谓的大牌儿。啊，一颗颗球的那种，就这样呗，还是喜欢雪糕棒，咱们国产品牌就不错。哎，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甜筒吗？是因为颜值高吗？我对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解释甜筒的事儿。但是这巴喜啊，这我们今天不是给巴喜做广告啊，反正就巴某吧，就是也有朋友的愿望，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抱着最大桶的这个冰淇淋，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哆啦 A 梦，说到现在也没实现。今天晚上回去就做好吗？抓住夏天的尾巴。是这样，你抱着最大桶的冰淇淋，我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儿，当然也是很小的时候了，不用把它一次吃完啊。你买一个大桶冰淇淋回来的好处就是哎，吃到觉得今天有点吃不下了，就把它再原封冻回去嘛，反正是你自己吃，我觉得也还好。 对，但是呢，这个抱着最大桶的这种满足感和看哆啦 A 梦的满足感，你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这两者想到就要去做好不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甜筒的事儿。 嗯，在欧洲一直有这种历史，就是他喜欢把食物的容器用食物来制作，就你知道在瓷器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碗筷，瓷器在过去欧洲能烧瓷器也就最近三百年的事儿，在过去基本上全靠中国这边进口、嗯、那很多平民百姓他是把面包这样的东西作为食物的一个承载的器物，吃完了以后顺带再把这个面包吃掉。 哦，这是每个人手里拿片面包就开始夹菜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他的碗。哎，山东人不是吃那饼吗？ 啊、哦，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 嗯， 然后这个蛋筒呢，其实也挺环保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上面的冰淇淋吃完了，蛋筒可以把它咬掉吃掉。 对对 对， 对， 啊，不像我一定要拿一个纸杯啊什么的。 对，而且尤其这种他们这种现咬给你的这种，他给拿一蛋筒给你和拿一个纸给你，你肯定觉得拿蛋筒要心里要舒服一点。 嗯，哎，蛋筒的味道，当然如果做得好的一些蛋筒的味道也很棒。 对对，有那种薄的感觉，里边都像加塑料那种，就不太好。 加塑料，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吃那种、嗯、哎，它这个口感上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面都更加健康一些的这种蛋筒。好，说到健康，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去评判，因为今天通过一整期，不管是讲历史上面的一些冰淇淋的做法呀，包括说到意大利的冰淇淋，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意式冰淇淋真的相对来说是更健康一些。 对，因为它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美式冰淇淋里边、嗯、它有要求20%的奶，有10%的奶。 嗯， 意式的冰淇淋里边很多就不再用这个了，它只用奶，或者说它用的是水、 哎、 或水还有那个果汁儿。 嗯， 那它相对来说的这个卡路里的这个就会低得很多。 哎，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上面形形色色的意式冰淇淋到底哪一种口感，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教给大家大致的去评判一下，哎，这个是比较正宗的意式冰淇淋，吃起来呢心里的负担也会小一点。下周四啊，我们继续的跟雨琛 Arti 来聊天，下周四我们现在就做一个预告好不好，喜欢冰淇淋的朋友，想要吃到更健康的去评判的，甚至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朋友，下周四我们的餐厨板块继续来聊天。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雨琛来到节目当中。有朋友问了明天会推荐什么，明天呢我会跟张萌因为张萌以前也来过我们节目，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加速，明天我们推荐他的新书，所以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视频直播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嗯、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